要么不吃，要么就吃得很撑。别人可能是吃两口就饱了，你可能是饱了还能够吃两口呢。但是吃太饱了不只是变胖这么简单哦，它真的是会撑出病来的，对全身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的。建议大家呢，早餐要吃好，但是不能吃太饱哦。今天送你的第一份音乐早餐来自于陈楚生绿豆。 有一种未来我看见，树梢上挂满太阳光，世界在变迁，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越来越远，爱的脚步律动无极限，手牵手把旅途走遍，脚步再快一点，和过去说再见，我们跟未来约在某一天。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让天空变得更加蔚蓝，有你更精彩。跟着我别走开，它需要你的爱，每一个明天充满期待，大声的喝彩，你懂这未来。种未来我看见，树梢上挂满太阳光，世界在变迁，我听见熟悉的声音越来越远，爱的脚步律动无极限，手牵手把旅途走遍，脚步再快一点，和过去说再见，我们跟来约在某一天，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让天空变得更加蔚蓝，有你更精彩，跟着我别走开，它需要你的爱。 说春困秋乏夏打盹，你是不是一年365天都感觉提不起精神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罗卫芳博士呢建议说，大家可以尝试几个瑜伽动作，拉伸一下肩颈，洗把脸，让肌肤也透透气，如果能做个眼部按摩就更好了，可以帮助我们的眼周血液循环哦。那些关心你健康的都是爱你的人，所以多培养几个跟你聊健康的人吧。 我不怕为你吃亏，多苦的工作也愿意奉陪，我只怕

有一个微博话题呢，叫做网友晒出来的最丑的一张别人拍的照片跟最美的一张自拍，看完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哎，最丑的你跟最美的你简直不是同一个你，不知道你最丑和最美的照片差距有多大呢？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一则超暖的新闻，宁波有个男的呢，为他妈妈做晚餐700多天不重样，什么黑椒牛排、手撕包菜、炒海米、苹果银耳蜂蜜汤之类的，你可能都想不到，2年前他连粥都不会熬。哎，

你是不是这样经常说愿意学习，但是到头来呢，没有多少切实的成绩？经常喊着说，哎呀，我要加油，我要努力，但是一直没有行动，也没有动力。就是因为有人想轻轻松松就把事情做完，所以呢，才会导致碌碌无为。所以一定要行动起来咯。来听这首 I Wanna Be。 所有获得东西都在偷偷看你、yeah、靠近你心跳激情在今天会不会晕过去哟？你怎么有个性我在看上白需要奥斯卡编剧 Come on 大自然的色彩在你身上这么神奇你就像纽约街头的风景 I wanna be wanna be never be 不要地球狗狗眨眼睛 心跳仅仅在经典会不会晕过去哟你这么有个性我才看上白需要奥斯卡编剧 Come on 大自然的色彩在你身上这么神奇你就像纽约街头的风景 I wanna be wanna be never leave 不要对着我我眨眼睛 I wanna be wanna be never leave、oh, 让我勇敢看你大胆的勇气 看脸的时代呢，虽然我们不能够以貌取人，但是谁又能够逃脱外貌协会的宿命呢？在影响颜值的各种因素当中呢，除了发型、穿衣服、皮肤还有气质之外，体型占了很大的比重，分分钟告诉你什么叫一胖毁所有。所以先减肥再说吧，不要胖到连你爸妈都认不出你了。一起来听李玖哲的 Baby 是我。 你说我好想你，像那么近，我不能呼吸。Yeah,

是我们的选择。 知道吗？最新研究显示说，家里面不干净灰尘多的话会让你变胖。哎，房间灰尘呢经常含有阻燃剂、增色剂、化工原料、双酚 A 等等的物质，会影响我们人体激素分泌，对生殖、神经还有免疫系统呢都是不好的。如果想减肥的话呢，不仅要管住嘴、迈开腿，还要勤打扫才可以哦。乱的家里面像个迷宫一样，都不敢带朋友回家了，对不对？来听王若琳的迷宫。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眼，轻轻的你的手又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再放屁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转一个圈回到哪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陪着我笑，赶走心情的灰，我想我不在意你曾爱过谁，和他分离无所谓，就算爱像空沙发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let's start.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